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3集。小胖子的异能强在两点，一方面是出其不意，就像刚才唐默根本没想到这个石头会这么快地瞬移到自己眼前，如果这是一把刀，那可能已经刺伤了他的眉心，不会一击致命，但会受到重伤。另一方面是小胖子的异能在变强。地球上线以来，唐默基本上一直是孤身行动，他没有同伴，不知道其他人的异能会不会变强，但是小胖子的异能明显变得更强大了，以后还有发展空间。唐默再问了几句，让小胖子回手术室找朋友去了。他独自一个人走向洛风城的办公室，低着头暗自思索着。走到第二层停车场的中间，唐默看了眼四周的监视器，这些监视器的开关指示灯都关着，但是唐默还是弯腰从地上拿了一把小石子，把这些监视器全部打碎。地球上线后，人类失去了电，无法再制造新的电力。现在阿塔克组织用的电是商场本身留下来的一个小型发电机里的电，他们还用得十分节俭，晚上一般不用，比如刚才丽兹给猪肝男孩做手术的时候也没有用电，一是因为根本没有无菌条件，所以什么都得从简，二是因为他的伤势不是用现代医疗设备就能治好的。确定四周没有人后，唐默走到了一辆面包车前，打开车门走到了后座。他从空气里取出异能书，翻开第一页。 异能吃干抹净不给钱，拥有者默默，类型特殊型，功能收集异能，备注每个人点点点点点点。 仔细地把第一页上的文字看了三遍，唐默再翻到第二页。 异能我比主角就差一块零钱，拥有者钱三坤，偷渡客，等级二级，可储存两种无生命物体，限制只可储存同类型物体，且不可储存生命体，备注钱三坤不知道点点点点点点。 唐默的目光在等级和限制两行字上停留，看了许久，他再把异能书翻开到第三页、第四页，将整整11页的异能书翻阅完毕，唐默再翻回到第一页，看着自己的异能。没有等级和限制吗？唐默皱眉自语。赵子昂的异能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唐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异能等级。在他收集的十个异能中，只有陈珊珊的异能是三级，其他人的异能都是一级、两级。唐默现在不知道小胖子的异能到底是什么样的，但他猜测小胖子的异能等级肯定提高了。如果说异能是可以进步的，那也可以解释玩家以后该怎么攻略七层黑塔。第一层黑塔就如此困难，如果玩家的水平不能提升，根本无法应对之后更加可怕的攻塔游戏。但是我的异能没有等级，也没有限制。唐默的手指在吃干抹净不给钱七个字上轻轻地摩挲。限制还是有的，比如杀人才能得到异能，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不给钱才能得到异能，这都是限制。小胖子的异能我当初没能得到，应该也和这个限制有关。 唐默的大脑快速运转，回忆着当初在市北初中自己从小胖子那儿索取异能时的每一个细节。因为他不愿意把饼干给我。这个答案刚出口，唐默就自己否决了，没这么简单。说不出为什么，唐默就是觉得没那么简单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他走回手术室，找到正在趴在床边睡觉的小胖子，他轻轻地推醒了对方。 谁呀？莫哥。 小胖子疲倦地揉揉眼睛。唐默将小胖子喊出了手术室，说，能把你砍断那个男人手臂的刀子给我吗？我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，比如他们那群偷渡客为什么要吃人的心脏。小胖子想也没想，赶紧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小刀递给唐默。唐默定定地看着他，你愿意把这把刀送给我？小胖子不明所以地看着唐默。 我为什么不愿意送给你啊？就是一把刀，莫哥，你拿去呗。 唐默接过刀，小胖子跑回手术室。唐默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拿出异能书后，唐默翻开到第12页。和预料中的一样，那里是一片空白，并没有出现小胖子的异能。唐默合上书，面无表情地把书扔进了空气里。果然，以这本异能书每次都故意折腾自己的尿性，既然没有写限制，那这个限制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唐默还需要多摸索，才能知道自己的异能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唐默找到洛风城，洛风城没问他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而是直接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了唐默。目前知道有7个偷渡客从苏州那边来了，至少7个。8天前，有2个正式玩家从苏州逃进了上海，那伙偷渡客的消息就是从他们嘴里传出来的。据他们所说，杀人魔偷渡客一共有10个人，在苏州已经杀了至少1000个玩家。唐默翻开文件夹的动作停住，抬头看向洛风城。10个人，杀了至少1000人。正式玩家和偷渡客比预备役强，在拥有异能的玩家里，异能也有强有弱。洛风城说，那10个人处于食物链的顶层，他们杀的绝大多数是预备役，一开始是在晚上偷袭落单的人，后来在白天也开始杀人，他们抱团，直到最近才经常分开行事。而且莫洛风城没喊出唐梦的名字，他咳嗽一声说，而且即使在现在，大多数人也没胆子杀人。唐默明白这个道理。地球上线，全球一下子消失了60多亿人，恐怖诡谲的黑塔游戏笼罩在每个人类的头上。但现在毕竟才过去1个月，1个月前的和平生活还历历在目，很多人不是不敢杀人，也不是不会杀人，他们会去杀死自己的敌人，只是在面对要杀人的选择时，不免会有一些犹豫。正是这一份犹豫，哪怕你比对手强，对手也能反杀你。那10个偷渡客杀人不眨眼，吃人心脏，光是比心理，几乎所有玩家都无法与之抗衡，见之必死。唐默说，一开始是偷袭，后来敢光明正大的杀人，他们在变强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认同地说，吃人能变强。唐默打开洛风城给的文件夹，看起这7个人的能力介绍。阿塔克组织走的是精英路线，每个人的实力强大，但他们终究只有20多个人，见过杀人魔偷渡客的人大多数都死了。洛风城收集了很久，才收集到3个偷渡客的资料。第一个叫电男，也就是这次追杀那2个小朋友的男人。洛风城说，他的真名暂不考究，他的异能是雷电，所以我称他为电男。他的电很强，曾经劈穿一栋5层住宅楼，异能的冷却时间不明， 杰克斯和他交手的时候，他两次出手最短间隔32秒。顿了顿，洛风城补充道，我特意叮嘱杰克斯基的数秒，32秒，很准确。唐默看向第二个人，黑带。这个名字很奇怪，唐默看向他的能力，看到这个人的能力，反而更加愣住。洛风城说，是，这个黑带异能不明，每次他出现，身边肯定有个偷渡客当他的保镖。他自己用枪，他的眼睛用一条黑色的绸带缠起来，我给他取名黑带，但他不是瞎子，缠着很厚的黑色布带，他依旧能够正常行走。我猜测他的异能不具备攻击性，但和他的眼睛有关。确实是个非常奇怪的异能。唐默再看向第三个人，洛风城说，这是最简单的，他的外号是神速，他的异能就是速度快，极快。唐默说，有多快？洛风城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水杯，唐默还没反应过来，洛风城右手迅速抬起，突然将水杯砸在了墙上，砰的一声，陶瓷水杯碎裂成无数小块，落在地上。洛风城转头说，他的速度大概就这么快。唐默陷入了沉思，这三个人除了那个异能不明的黑带，另外两个人的异能都非常可怕，如果这样可怕的人再来上四个，那这七个人绝对十分危险，是强大的劲敌。第二天早上，唐乔领着小胖子找到唐默，一身黑衣的年轻女人表情冷淡，说， 他说他找你有事。 唐默看了唐乔一眼，后者静静地转身离开。赵子昂走上前说， 默哥，我想好了，我想要加入阿塔克组织。 唐默没有反对，他问道，你想好了？为什么？小胖子一脸认真， 我的异能还不够强大，不足以保护好我和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全部都不在了。默哥，你不知道，在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发过誓，我要保护好我剩下来的所有朋友，包括刘晨、珊珊，还有你，你们所有人。 唐默没有想到这些，他定定地看着小胖子，仔细地凝视着他。 这次如果杰克斯叔叔不来，刘晨肯定死了，我或许也死了。我本来以为我能慢慢成长到保护所有人，现在看上去这条路太难了，所以我想加入阿塔克，和他们一样不断地挑战副本，提高自己的实力，攻略黑塔。 顿了顿，小胖子补充说， 而且进入阿塔克组织，他们可以教我格斗技巧，教我一些玩游戏的技巧，也挺好的。 唐默并不希望小胖子走这么一条艰难危险的路，但是看着小胖子坚定的表情，他没有说出反对的话语。这终究是别人自己的路，小胖子16岁了，也该有自己的判断。说完这些，小胖子又说， 哦对，差点忘了说正事，莫哥，我想去找珊珊，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觉得该通知他一下，让他小心那些人，也不用担心我和刘晨。 这件事比小胖子要加入阿塔克更让唐默震惊。 你能联系到陈珊珊？ 小胖子先是摇头，再点点头。 离开学校的时候，珊珊说，现在手机网络都不能用了，我们一旦分开，以后就很难再联系到对方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谁出了事想要联系，就回学校，在1年5班的讲台下面塞一张纸条，只要其他人回去看到纸条，就能找到对方。珊珊是5班的学生。 小姑娘想得十分缜密，连藏东西的地点都想好了。 不过珊珊他们应该已经到乡下了，偷渡客的事情传遍了整个上海，他们估计会躲起来，不会回学校看纸条，但我还是想给他留消息，如果他没去乡下，我希望他能和我们一起，这样会更安全。 其实乡下也不安全，昨天唐默听洛风城说，那群偷渡客在苏州就屠过一个村子，杀了10几个人， 唐默说， 不，他会回去。 小胖子一愣， 为什么？ 你当陈珊珊是朋友，想要变强去保护他，同样你也是他的朋友。事不宜迟，唐默写了一封信塞进口袋，准备前往市北中学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